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 奥迪圣诞服务如约而至，即日起至12月31日，专属免费检测，全系轮胎低价促销，更多好礼等您拿。详询百德利亦庄奥迪5965-9801。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法制晚报消息，记者近日从石景山区第16届人大一次会议获悉，继东城、西城之后，石景山区已提前一年基本建成无煤区。作为石景山区高端绿色发展的重要生态举措，2015年该区启动了西绿东引工程，以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以及西部山区为起点，通过永引渠滨水绿廊、长安绿轴、石莲路生态通风绿廊等廊道，将西部的绿色生态引向东部城区。目前石景山区的城市绿化覆盖率已经达到51.3%，位列城六区第一。今后石景山将全面完成西绿东引工程，将规划建设15处口袋公园。北京青年报消息，记者从会上获悉，明年新机场周边将完成1.4万亩造林，2019年前基本建成新机场绿色长廊，飞机起飞降落时可将俯瞰绿色景观。同时，新机场拆迁1期安置房将于2018年交付入住，2期主要用于噪音区拆迁居民，目前正在规划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18号，涿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举办2016年度年会，心理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心理卫生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分享发展成果。会上对本年度先进个人进行颁奖。近日，全国助教模范欧阳西宫老人冒着严寒为涿州中学、双塔中学和丁溪小学近100名贫困学生送去棉服、书包等爱心物品，传递了一位90岁高龄老人浓浓的深情与厚意。据悉，欧阳老人每年都会为本市困难学生捐助10几万元，累计已向社会捐助物款上100万元。 需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传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6感陪你回味老歌， 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旋转的不能是唯一。 会跳舞的文艺青年，这是一张相当市场取向的专辑，表达态度的同名第一主打歌曲，恰到好处的填补了当前世故聪明的音乐消费者偶尔彷徨思索质疑，最终却可以安然的自我悦纳，逃避厚重却厌恶浅薄的市场缺口。但是当乐评将焦点放在了化扁为包的文艺青年的标签，或者是小众称主流的小清新路线上时，却忽略了爱情才是这张专辑的重点。而林宇春也用会跳舞的文艺青年这张专辑在提醒我们，无邪纯洁的爱情有多么的美好，有多么的奢侈。继续舒雅的第六感，要为你请出的这一位同样也是和林宇春在同一个平台出来的张杰，北斗星的爱。 在想我的时候，思念在脑海中行走，时间不曾为我们停留，梦依然有一个缺口，是你用温暖的双手带我到黑夜的出口，愿我们化作那悠然海鸥，一起飞走，永不回头。多少次等待，等待着爱情到来，等待着幸福被你全都打开，我和你迷路在人海，也看不清未来，曾经爱到心碎，伤口依然痛到现在，我和你相遇爱情海，借北斗星的爱，天亮后我才明白，是眼泪汇成了这片海。这雨季快来到，风雨在云层中缠绕，沉默的天空你不会明了，我们只要一个拥抱，

郭采洁的身份很多，在成为歌手之前，她是一名平面和电视的广告的 model。 在2007年的时候呢，她发表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号称是优格女孩。而在今年，她参演了电影《小时代》，并且饰演了顾里这个角色，凭借冷艳的造型获得了赞赏。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她2009年的作品，被收录在《爱一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又圆了的月亮》。歌曲的内容是用现代年轻女生的角度表明，男生不要只是一味的付出，其实在爱情的世界里是可以付出和获得同时兼具的。这首歌曲听过来也是感觉非常的独特。继续要请您来听到的歌来自黄立行，黑夜尽头。来自黄立行，即使是你不怎么喜欢 hiphop，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黄立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黄立行的唱腔成为了悲情的歌声，难分难舍的情节同样可以带有这样的古典。他一直都践行着贯穿始终的矛盾，不需要去区分受众，也不用去定义听者的性格，只是把原始的东西去摊开，让他们相互的践踏和交融。继续来听 Coco 李玟《美丽的主题曲》。 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失去你。闭上了眼睛，回味这段爱情，学习忘记，能不孤寂。我想不想一个人旅行，耳机里听着自得其乐歌曲，遇见陌生人我也不会有所怀疑，生命没有你，明天人为自己继续美丽、世界只有个你，谁也不能代替，无憾把伤心全力换成快乐的能力，什么才是爱情，如何挥别过去，若有人再说爱我，我还有没有勇气靠近。粉丝遇到知音，世界只有个你，谁也不能代替，如何把伤心全力换成快乐的能力，什么才是爱情，如何挥别过去，若有人再说爱我，要选择还是离去。世界只有个你，谁也不能代替，如何把伤心全力换成快乐的能力，是爱情，如何挥别过去，若有人再说爱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爸，你车保险续了吗？没续的话，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吧，现在周年庆，续保延保都送大米鸭蛋。 咋去呀？ 导航北京安阳伟业，电话83790100。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 03123892281。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上汽大众航母编队即刻启程，北京叶川博瑞鹿鼎、叶川瑞德共同打造京城连锁 4S 店第一家，盛情邀您参与大众车友寻家之旅，详情咨询4008158683-6877。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传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我点解会写呢一首歌呢？就是因为我听太多歌，尤其是系情歌，而好可惜，根本冇一首情歌可以感动到我。 的翻工，赶收工，我理发都不理世事，收收身，冲冲身，我无再对花洒乱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车公楼我攰到冇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听春风吹，春风吹不到我，闭只手就算痛，有这种心跳声，夜晚哼要熄灯，到我兴奋后睡觉丧失知觉。我最怕听冧歌每日 嘲笑我，尤其是 love song 好乜感觉，我没有 I 越望越麻木，越怕 love song 越去听，可以得不到爱，我好无情，为什么首歌三分几，我会记得几咁幼稚。初中篇 Josephine 陪我吃汉堡，通宵点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打冷中散步扮拍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春天冬天等他讲喜欢我，第二只手未有就有这种心跳声，容易听，呼吸声，就算只不对望，就有爱的感觉。你最爱听的歌，我在心里播，尤其是 love song， 每一粒音里面有 I， 越傻越盲目。想得到爱，爱足全情，为什么谁也深情过？年少我听潮歌，阿伦情歌，抄晒歌词才下课，跟所有亲爱的海滨公园唱情歌，冧歌。青春过，一闪身走过。我最怕听音歌，你系都要过。尤其是 love song， 冇乜感觉，我没有 I。越来越麻木，越怕 love song， 难过死过系。你好无情，为什么还要催眠我？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由方大同作曲，林海峰填词的《我要爱死方大同》，简直可以说是非常的天作之合的一首作品哈。看上去很诙谐，但其实当中却是柔情满满的一首歌曲。继续刷牙的第六感要为你请出的这位女歌手，她一直都是那么的独特，不管是从她的声音唱腔还是到长相，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特别，有电子舞曲加进了一些台湾元素，来听到这一首来自莫文蔚演唱的《青山在》。

的心，泛着亮光的云，你背离是让人安心的风景。 也许在热闹的 KTV 或者是在其他很多途径当中，你听过小情歌，也许听过无与伦比的美丽，甚至你还听过很多很多苏打绿其他的歌曲。但是如果你不曾将一张 CD 好好的塞进播放器里面去完完整整的听，那真的很可惜，这支乐队的精彩你还没有真正的体验到，更不要说不曾看过一次他们的现场演唱。这首《被雨困住的城市》光名字就足够制造一个迷人的磁场，而出乎意料的是感动而不是感伤的主题，有一点点像孙燕姿的《天黑黑》当中每天面对分岔路口而想要的简单美好的小幸福，能够以真实不悲伤的方式去正面的描述这种幸福，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继续来听王菀之《恋上你的床》。 你和就是都相恋，都不可以给我摸。这碎床可给你我探过，你与我的小小世界就像玩板壳。床上谁共我在错吗？床下谁共我在切磋？ 王菀之的音乐给大家的印象一直都是非常的清新舒服，再加上他轻柔婉约的唱腔，歌曲呢感觉比较的静态，很少有大吵大闹的创作。但是在王菀之创作历程记录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却来了一个大的转变。这张专辑就像是一个音乐旅程，把王菀之出道以来创作给别人演绎的歌曲来了一个回顾，并且进行了重新的演绎。继续来听萧敬腾疼爱。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本是个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 北京时间八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店庆店庆店庆三周年，12月17日起，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店庆聚会各种送，豪华购车大礼包，全场精品七折促，年货礼包通通给，八重大礼到店拿，83790100。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株洲水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 我们为你打开 A8 的门， A8 为你打开世界的门。奥迪 A8 邀您畅行尊荣之旅，贷款购车首付低至20%，尊享12期零利息，超低门槛，简便手续，未来座驾即刻拥有。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双节同庆，年终亲情回馈，没有指标也可以分期购奥迪，机会不是天天有，购车、维修、续保、理赔多重优惠活动，详情垂询国福信奥新石景山奥迪中心6886-7373，6886-7373。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在25号，市重大项目办发布了相关信息，即将在本市首条磁悬浮 S1 线上行驶的列车已经进入了调试阶段，预计明年就将投入载客运行。磁浮列车就是老百姓口中的磁悬浮列车。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S1 线是本市首条磁浮线，西起门头沟区石门营站，东至石景山区苹果园站。这条线路的设置是为了有效改善西部地区居民的交通出行条件，和其他轨道交通 A 级车一样，磁浮列车显得颇为敦实，内径足有3米宽，6节车厢能装1000多人。北京日报消息，据记者从房山区8届人大1次会议上获悉，房山依托生态优势走转型之路，葡萄酒产业迈向国际化，青龙湖、张坊两大主产区逐渐成规模。据悉，近年来房山主打生态牌，实现转型发展。自2016年，房山成立高端葡萄酒产业发展管理委员会，将葡萄酒产业定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主导产业，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在12个乡镇建设64家酒庄。如今形成了以青龙湖镇为主的北部生态休闲区和以张坊镇为主的南部文化旅游区。如今的房山依托生态优势走转型之路，同时以转型发展促进生态和环境的持续好转。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根据保定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工作要求，按照保定市的统一安排部署，经涿州市政府批准，本市于2017年1月份 把现有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软件更换为保定市城镇职工市级统筹医疗保险软件。更换软件期间，城镇职工医保中心暂停办理缴费、报销等各项基本医疗保险业务，同时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定点零售药店暂停使用医保卡结算业务，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暂停出院直接结算业务。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轻快和悠扬的一首歌曲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和你去追风。各位好，我是江帆，早上好喽。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蔡淳佳，名字叫做南屏晚钟。其实这首歌你一定都很熟悉了，因为邓丽君唱过，蔡琴唱过，凤飞飞唱过，徐小凤唱过，而男生版本呢，费玉清也唱过，甚至到现在很多小鲜肉，比如说像华晨宇也唱过，就像蔡淳佳一样，是融入了很多现代的音乐的风格在里面了。已经南屏晚钟实际上是西湖十大美景当中最早的一个景点的名称，位于南屏山上，每到了傍晚的时候呢，

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了，叫做《路灯下的小姑娘》。它的原唱呢是邓婕妤，但实际上这一首歌是翻唱了当时特别火爆的一首英文歌曲，名字叫做《Brother Louie》。这首歌呢是1973年发行的反传统的讲述跨人种爱情的流行歌曲，是由英国流行乐队 Hot Chocolate 创作并演唱的。路灯下的小姑娘是收录在邓婕妤《87狂热》这一张专辑里面的，而这张专辑呢也成为了她的成名曲代表作。87狂热当中的曲目呢都是由一些英文流行歌曲配上中文，再加上非常欢快的舞曲节奏，新鲜的电子合成器配置，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呢确实是开创了先河，红遍了大江南北。而87狂热我相信现在可能很多很多大约40岁以上的人群吧，家里都可能还收藏过那样的一本磁带，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的一些些回忆呢？和你去吹风，江帆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郑钧《阿诗玛》。

起拍手。哇哦，走过了山沟沟，别说你心里太难受。哇哦，我为你唱首歌，唱得大河奔流。 来自金志文的山沟沟，我是江帆，各位好，这里是和你去吹风。金志文呢，可以说是好声音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学员了，因为其他的参赛歌手大多都是素人歌手，而只有金志文在比赛之前就已经发行过了三张个人专辑，其中的《左眼皮跳跳》可能我们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但是一直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上，金志文脱颖而出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首我们那么熟悉的歌就是他唱的。继续，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和金志文有着同样的姓氏，他就是金海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阳光下的星星》。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在身旁，笑容星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安慰呢，你只笑笑不回答，说小姑娘别犯傻，哦，窗外天空晴朗，只想抱着你的背脊也不想放，为何每个东西总叫人感伤，

others,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This web we weave never worked for me. All these hurtful things made it hard to breathe. And I wanna leave, but I can't move. My head says go, but my heart needs you. Can we work this? Is it worth it? Bella, love ain't love if it's perfect. You know, take what you got, take it all. 在夜夜深深，尽处轻轻喝。